咁啊，始终咧始于流转，心目为咎呢两句经文咧，咁啊，如果我哋想佢啊，咁啊比较咧个彻底明白点解咧始于流转，心目为咎咧，咁我哋应该咧就加多一句经文，咁啊加多一句皆由不知。我是在这个始于流转之下加多一句皆由不知心目为咎啊，那么你加多一句皆由不知呢，那么这个经文啊，那么讲起来就比较呢是通顺一点，就是说始于安乃至到一切众生啊能够流转于生死，所谓轮回六道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咁啊呢个过患在于边一处呢，咁啊皆由不知心目为咎，就系佛啊直指呢个生死根源就在皆由不知心目所在啊，所以不能降伏呢个尘劳。咁啊，应下文，佢话我等今者都如像所前，又不知直常心性啊，又为彼所转，力于言舍，皆又不知真谛所伪，又话以由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都随处灭尽，咁啊，又在七大文中呢每一段文都话语传啊不知，语上啊不知，语由系不知啊，语远啊不知，语言不知，语尘不知，通通都系剔迷。咁啊，所以凡修行者先要开悟啊，咁啊，悟后而修，方是系真修。咁啊，阿难一向不知。由文佛开始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圣圆三世理呢先至开圆顿解啊，咁啊唔得阿难到此开圆顿解，就系、是、法会大众亦都同时开圆顿解啊，所谓知得身心荡然系得无挂碍啊，有知心遍十方。见十方空都如观手中所持业物，咁又话各国了如自知，获本妙心常住不灭。咁啊到此呢就先至系知得所谓心目所在，然后先至可以修妙三观门，降伏尘劳烦恼啊，而成佛道。咁啊，反过来呢，你阿难及一切众生流转生死，佢个过患啊，就在于皆由不依，就心目为咎，所以知之一字即系开悟啊，知之一字系为众妙之门，知之一字既然开悟啦。是为这个涅槃根本，若是说不知呢即使是迷，那就叫做生死根本了。吉吾今混语为心与目啊，是今何所在，阿难发佛言世尊，他一切的众生的十种二生同将的心居在身内，纵观如来青莲花眼都亦在佛面啊！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嘅只在我面，嘅如是色心实居身内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正破计内嘅第三科，名为咧咁就跌其内执，咁啊跌咧就重跌以重案为宜。咁啊，但系咧。上文啊，咁啊，阿难咧从来都未曾有啊计心在内嘅意思，所以就无需咧要重叠 咁啊，因此此一科咧，若是话将佢作为精其心目，咁啊比较咧系完善啲。咁啊多科，咁啊分为两科，初科佢就正标啊，咁啊二科立系，现在第一科佢就正治，咁啊应该视为正经啊。咁啊系文中所谓五金问语，为心与目，今何所在呢？就纯粹是佛的经文啊，这个心目的明文。因为上来佛阿难，那么当你发心啊，它源于如来三十以上，那么将何所见？有谁为爱难？那么阿难就答佛问那个世尊，他由目观见就如来性相，心生爱恼，故我发心愿舍生死。所以现在佛亦都同阿难讲，他话汝所说是真所爱恼，是因于心目吗？他若不得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意思即是话要知心目所在，然后肯定啊，能够降伏尘劳烦恼。咁啊，亦都佛呢暗示啊，一切行者修行啊，一定要知道心目所在，系为先决条件。所以佛呢必必不问，单系问阿难啊，要为心与目，咁啊，今何所在呢？咁亦即是喺中门行，你参一参啊！咁啊，父母未生于前，咁啊，边个系我啊？你就要好好地咧，咁啊，参一参，咁啊，能够你参得过领悟啦，咁啊，依之而修咧，咁啊，佢就涅槃根本，咁啊，先至叫做依不生不灭啊，为本修因啊，咁啊，因中不生灭，咁啊，果上先至可以成就啊。不生不灭的无上大波涅槃。那么平常人的眼光来看，那么佛问阿难的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啊，那么似乎问得呢就不是几近人情，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啊，心在这个身里面，目即是眼就是在这个面上，那又何需要问呢？咁其实呢种咁嘅见解咧，亦都系纯粹啊，我哋一种凡情嘅妄界。咁啊，若是话果然啊，我哋一切众生咧，咁啊，人人都话知得呢个眼目系响面上，我呢个心啊就系响身里边，咁样就叫知得心目所在啦。咁我哋应当啊，早就已经啊，好啊，好耐以前已经降伏呢个尘劳烦恼，成无上道啦。何以现在啊，我哋仲系一个地道凡夫啊，系百分之一百加一啊，系一个业障苦恼子啊，全未染到。咁啊，可见你说呢个心在身内，说呢个眼在面上啊，是纯粹凡情的妄计，因为众生执心在身内，就迷了这个生死根本啊。他执这个眼目在面上啊，就叫做迷了这个涅槃根本。二种根本不明，如何能修这个圆妙三观啊？果成无上菩提呢？所以佛别必不问，就问个为心与目今何所在，令佢知得呢个眼不是能见啊，能见者就系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，令佢知得呢个爱恼唔系真心，系彻底虚妄。咁啊，若是能够啊领悟，直下成当，先至可以轮修啊。所以呢啲经文咧，系为全经嘅最重要。所以佛咧唔问其他，就单问佢阿难， 你唯心以目入今何所在呢？咁若是话若呢个第一卷嘅经文所在啊，咁就有两处咧系惊心，就是、七关系破网。嗱，咁始终佛问阿难个阿难啊，咁啊唯心以目今何所在呢？就属于第一次惊心啊，问佢呢个心响边度？咁就希望佢咧在一问之中啊，直下承当呢个见性，咁属于第一次惊心咧。咁啊，下文佛啊举起金色臂，屈五轮子就问阿难啊，就话汝今见否？咁啊，阿难就答得好爽快，阿难就言见啦。咁啊，佛言。你如何所见啊？咁啊，阿难言：佢话我见原来举臂屈指，同为光明拳啊，系耀我心目。咁佛话阿难：你如将谁见呢？阿难言：我与大众同将眼见啊。咁啊，佛告阿难：佢与金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，系耀与心目，与目可见，都如何为心？当我权要阿难言，佢如来现急惊心所在啊！佢而我以心虚空沉浊，即能推者啊！我将为心。佛当时震威一看啊，佛出阿难，此非与心啊，就属于呢第一卷啊，亦即就系全经啊。咁啊，第二次嘅惊心。咁啊，主话向下，阿难有七番嘅执着，七番都为佛所破啊！我哋就说佢为七番破网，咁就绝对唔可以话叫做七处惊心，因为呢七段经文啊，佛咧从来咧未曾问佢呢个心咧响边处。只是有七番的執着，所以佛呢七番一一破佢啊，所谓无有是处啊，所谓七番所计全非，所以俱为佛所破，就只能说为呢是七番破网。所以本经的第一卷是有两处惊心啊，共有七番破网。就绝对不能够讲话咧，系七处惊心。咁我哋一个问题，咁啊点解要破此呢个生灭色心呢？咁啊，因为此个生灭色心属于妄想啊，系因尘境有啊，境生则此妄想心生。如果尘境灭呢？咁啊，似妄想啊，亦都不可得噶啦。咁啊，彻底虚妄啊。咁如果你认呢个妄想色心为真啊，咁啊叫做生死根本。咁啊，如果众生执迷不悟啊，以妄为真咧，所以就受呢个生死轮转啦。咁啊，在古德呢，佢都说啊，呢个妄色呢有三种理由说佢咧唔系个真心。第一，本非是心，但系似得咧系心，咁啊众生执迷啊，所以以为就系真心啦。咁啊，第二呢个妄想心咧，非是系有体嘅，咁啊但系似得有体啊，所以众执迷就以为有体。第三。这个妄想心啊，本来就是无有处所的，但是似得呢是有处所，所以众生执迷就以为有处啊。所以向下佛七番所破都是破此这个妄想，不是真心，亦是破此这个生死根本啊，是个妄想色心。咁既然彻底虚妄， 唔係真實啊，所以佛呢就一定啊要破咗個網，咁啊然後先至真心顯啊。若是妄心破，咁啊真心又如何能夠顯示呢？咁阿難或佛言：佢一世尊，佢一切世間十種異生，佢同將色心就居在身內，使就阿難咧廣引十類眾生啊，以證自己呢個心咧係在呢個身裏邊。咁一切世間，我哋可以話世間一切。咁世間咧就係有三種，第一咧就係有情世間啊，咁即係六道眾生咧有情，即係有所知覺，係有所分別啊，咁即是係有呢個妄想心啦。咁第二係佢嘅正覺世間，就係諸佛菩薩聲聞緣覺嘅。咁雖然説為世間，但係佢不動妄情啊。是純用智慧，所以我們稱為它的正覺世間。第三呢就是氣世間，分為三種。第一就是凡性同居土，就是此土既有度眾生，亦有聖人於中教化。此土既有凡有聖，我們就叫做凡性同居土。咁第二就方便有余土啊，咁此土咧系三世权人之所居住。咁第三咧就系十宝庄严土啊，此土咧系大菩萨之所居住。咁至于第四啊常寂光净土咧，就系佛所住。咁因为常住常寂光，所以不名为土。咁现在话一切世间咧，就是指这个气世间之中啊，这个有情世间，咁啊即系六道众生所住之处。一十种嘅异生，咁啊因中作业不同，所以果上随业受报啊，咁啊亦都唔同，咁啊佢哋异生异即系唔同啊。咁啊，唔同嘅因感受呢个唔同嘅苦果，咁啊，佢哋异生咧。嗱，咁啊，众生本来就有十二类嘅，本经亦都讲十二类众生，即系胎、卵、湿、化、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色就非无色、非有想、非无想。咁啊，本来系十二类嘅。咁啊，點解此叫話十種異生咧，而少咗兩類咧？就係因為除咗呢個空散消沉嘅目色，以共咧呢個精神化為金石土木嘅無想。咁啊，由於佢係空散消沉，係冇色嘅，亦都由於佢呢個精神化為金石土木一樣嘅無想嘅。所以此两种呢就不能指定啊佢呢个心目在何处，所以不论啊咁就单系讲呢十种异生。咁话同将色心就居在身内，此就系阿难的计心在内。咁啊本来佛啊所问呢就系问阿难个人，你心在何处？咁啊，点解阿难啊？佢要广引十类众生为证咧？咁啊，属于咧系引证答。咁啊，因为阿难啊，亦系十类众生之一。咁啊，十类众生都既然计呢个色心居在身内啦，咁我阿难亦系十类众生之一。当然就不能例外啦，所以我阿难呢亦都说这个色心啊在这个身内。咁亦可以讲呢，咁既然佛呢问阿难你心在何处啊，咁阿难就引啊十类众生同计。 咁啊，即使所答咧係答錯咗啦，咁啊佢都唔使自己一個人負責過，咁啊十類眾生啊都有份錯啦，咁就唔使自己一個人咧負責，所以話同將息心啊，都係居在身內。佢話眾觀如來就清蓮花眼，亦在佛面啊，此就高引佛嘅眼咧。在面上呢为根据啊，以证明自己说呢个眼呢在面上。咁啊，印度有一种青莲花，咁啊佢嗰啲花瓣呢好纤细啊，而且亦都呢好修长，咁啊佛眼呢好似，所以叫做青莲花眼。咁啊佛眼在面上，咁啊我阿难呢只眼呢咁啊，亦都系在面上啦、啊，所以话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啊，都只在我面啊，此就系正正法覆法。咁啊，眼咧系在面上，咁现在观此浮根嗱，咁啊根咧就两种，咁啊一种咧系叫做圣二根，系有呢个殊胜功能啊。是不可见故，属于无常。此个不可见性二根，如果在眼就叫做见性，在耳是叫做闻性，在鼻就叫做嗅性，在舌就叫做尝性，在身就叫做觉性，在意叫做知法性。那它的功能呢就是对景照料啊，纯粹咧系现量景，所以不落分别啊，名为叫做圣二根。咁啊，此个圣二根咧就唔系一心而玩起嘅，系由呢个清净四大与呢个心法和合而成，属于呢个依他起性啊。本经所谓圆一精明。都分正六和合，咁啊，此个正二根既然属于依他起性啦，若是我哋能够悟得依他嘅如幻啦，咁啊，第二如即是系真如，咁啊，在呢个依他起性之中，我哋就可以当下认取啊，呢个圆成实性啊，就不落于呢个片计执性。集不起这个种种的妄听，我们这样就叫做圣二根。那么第二呢就叫做浮尘根。那么浮尘根呢就是指这个六根是浮突而起的，那么人人都可以见得到的，那么叫做浮尘根。我们的眼就好像这个葡萄朵一样的，咁人人可以见到啦，咁你见到我就我见到你。我哋嘅耳咧就好似呢个身卷舌嘛，咁我就去呢个莲池咧睇下嗰啲荷叶嘛，咁佢刚刚浮出水面，佢未曾开喎，唔系成块喎，咁佢就卷埋嘅。咁初初离开水面卷埋嗰阵时咧未开啊，咁始终我哋呢个耳仔呢个外表。所以他们耳呢好身卷叶，那么这个鼻啊就好像这个双唇爪啊，无论这个猫和狗呢它坐在那里之时，那么它后面就坐低，它前面就是动起的，但是而且它很自然，很少说抹开来就站在那里，当然那两只手呢那么贴得很实，动得很直啊，咁佢嗰个爪嗰个地方够肉嘅，咁就只得我哋呢个鼻都系咁样，所以鼻就好似双垂爪啦。佢搵嘅舌啦，即系呢条脷啦，就好似呢个初染完，即系大概咧系初八九咁嘅样子，佢就未曾呢圆满啊，好似一长长咁嘅，所以话舌就系如同呢个初染完啊，身咧。就好似佢哋腰鼓爽，咁如果你睇过呢个凤阳花鼓啊，咁嗰啲花鼓咧，佢就头又大啊， 咁啊底下又大喎，咁唯有中間嗰個鼓咧，個腰個地方咧，佢就特別窄嘅。咁我呢個身體都係一樣啊，上大下大啦，但係中間咧就比較呢個腰咧係凹入去噶，所以話呢個身咧就好似呢個腰鼓爽。但係最後呢個二咧就優失變咧就難啲。就譬如一個人啊，喺屋企裏邊佢黑暗嘅，但外邊啊光明喎。咁啊，佢喺屋企裏邊雖然黑暗啊，但佢睇外邊嘅光明咧，時時密密啊，佢睇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但外邊嗰啲人望佢咧，啊望到啊，睇唔到佢嘅，啊佢又睇到你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個妄想心都係一樣啊，我就可以諗乜嘢都諗得，但係究竟諗啲乜嘢咧？咁啊，別人就唔知我諗乜嘢。咁啊，呢種就叫做優失變啊！咁啊，如是解釋啦，都係向下經文裏邊咧有嘅。咁啊，似個浮根。咁啊，既然浮凸起來，咁啊，人人都可以見得到啊。咁啊，似個浮塵根咧，就係由呢個色、香、味、觸四層咧為能成啊。咁啊，地水火風嘅四大咧為所成。咁啊，能所八法咧合成啊，但系始终咧只系说呢个四层。咁啊，由呢个浮凸粗显啊，我哋称佢为叫做浮尘根。咁啊，上文阿弥陀佛讲啊，佢话由目观见就如来性相，所以现在佛就问个阿难啊，你唯心以目嘅金何所在咧？咁啊，所問啊，咁啊，亦都係問佢邊佛嘅三十二相啊？呢個清淨心目屬於心法嘅見性啊，唔係問佢呢個浮凸之根。咁啊，現在阿難所答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形嘅個浮凸之眼啊，佢就唔了解呢個無形無相啊。正义的清净目，所以他就答复佛问，他说我今观此佛根地尘，都只在我面啊。咁啊，佛眼在面上啦，咁啊，我亦都照答啦。我呢个眼亦系在面上嘛，有乜唔同？咁啊，如是色心实居身内啊，只系正答佛所问。咁啊，我阿难啊。外牛佛的三十二相，这个色心呢，居然一切众生呢，都是计的心在身内，那么我阿难呢，那么也都同众生一样啊，计这个心呢，在心里面，他说如是色心，就实居身内，那么但是此的色心，本来就是妄想，就是安常自思维这个外牛心。那么此个外牛心呢，是彻底虚妄不实，就不是在身外，那么也不是在身外。由于虚妄不实故啊，那么何来有这个居内或者居外呢？所以下文佛啊，七番所破，破佢所得全非，就系破此个妄想心咧，系无体。咁上文开张佛住，所谓常住真心正净明体啊，就属于呢个有体嘅真心。咁啊，所以修行人，你欲想修呢个妙三观。咁啊，完成无上菩提啊，就一定要依呢个常住真心去修，先至得以成就啊！若是依个妄想心去修咧，永远都冇成佛嘅希望。咁啊，由于阿难咧，佢执着呢个妄想色心，在身内啊，与一切众生所执冇乜唔同，所以向下佛啊。七番破妄之中，第一番咧就破佢呢个心 唔係響呢個身裏邊個佛個安樂。各位如今地現坐如來講堂觀毗陀林，係金婆所在世尊紫大秦國清淨講堂，在給孤園金毗陀林實在堂外，阿難與金堂中就先何所見？世尊，我在堂中就先見如來，次觀大眾啊，就如是外望，就方觸林緣。阿難就與觸林緣，就因何有見呢？世尊，此大公堂到户由開闊，故我在旁就得遠瞻見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驚奇心目第二科，名為佢就立例啊。咁啊，點解佛？咁啊，破佢呢個妄想心，唔係在呢個心裏邊。咁啊，點解唔直破啊？咁啊，先要立例咧。咁啊，因為安啊，咁啊，執呢個心在身內。而且廣人啊，十類眾生都係如是執着啊，計呢個心咧，在呢個身裏邊。咁啊，此種執着，既然唔係一切眾生所執着，而且咧，任何一個眾生啊，亦都同樣執着，唔係阿難一個人如此。咁啊！一切嘅众生啊，都自以为是。咁啊，唔单话今日如是执着啊，咁啊，即使从无始时来，都系如是执着啊。可以讲得咧，系根深蒂固。咁啊，如果佛啊，一旦直破其非，咁啊，难免咧心生恐怖啊。所以佛先立例，在呢个立例之中呢，已经默默啊破咗佢呢个心呢，唔系在身内。咁啊，然后先至明文破斥，说佢呢个心呢唔系在身内，即咁样破法呢，在呢个立例中，使佢已经明白知得呢个心呢唔系在身内啊。咁啊，然后再明文破斥佢啦，咁佢就唔会心生恐怖啊，反而贴贴服服咧，系接受佛嘅呵斥。所以话佛告阿难，佢话如今现坐啊，系如来讲堂，佢话观毗陀林，就今何所在呢？此乃佛问啊。令佢自己说出，咁啊，然后破之。咁啊，如来讲堂就系由须达长者所谓报净之见讲堂供养佛。咁啊，由于讲堂系以佛为主啊，所以称为佢哋如来讲堂。咁啊，毗陀林咧就毗陀太子嘅树。咁啊，毗陀中国话佢嘅战胜啊，系月光王嘅太子。由于佢受呢个须达多长者嘅感化，所以将呢个园里边嘅树木，咁啊，同时咧系供佛合僧。咁啊，现在佛你安难，你现在坐响呢个讲堂里边，咁我而家问你啊，喺呢个毗陀树林，咁究竟系响边度咧？世尊，紫大松阁嘅清净讲堂，在给孤园金毗陀林都实在堂外啊！此就阿难尊者答佛问：佢话世尊，紫大松阁咁啊，松阁呢，即系重重楼啊，咁就叫做阁。咁啊，此讲堂系建筑精美啊，广大宏伟。咁啊，任何人入到呢个讲堂，若是能够一心一意啊，闻佛说法，无诸杂念妄想， 所以稱它為叫做清淨講堂。咁啊，吸孤獨員就係乃吸孤獨長者以呢個黃金寶地啊，買太子個花園，建此精舍，供佛僧，咁啊以人立名，紀念佢呢個功德。咁啊，現在安南所坐呢個講堂，就係在呢個吸孤獨長者以黃金咧所買咧呢個寓裏邊。咁啊，但系呢个皮陀太子嘅树林啊，咁啊实实在在系响呢个讲堂之外个安啊个雨金堂中系仙河所见啦。咁啊嗱，同安澜讲，咁佢话你啊坐在呢个讲堂里边，你首先系见到乜嘢咧？佢话世尊，我在堂中。是先见如来，和次观大众是如是外望的光速能源。既然佛有所问，那么一定要答的，所以阿难就答佛问，他说我在这个讲堂里面，我首先就见到佛，先见如来。那么为什么先见佛呢？是因为佛全身都是黄金色，而且又高高坐在呢个花座之上啊，所以我将你眼打开咧，咁啊首先就见到佛，咁啊然后跟住将嗰只眼四面观望啊，咁啊就见到会中咧有好多个大菩萨，同埋咧好多个阿罗汉，咁啊如是再向外望啦。咁啊，先至睇到呢个讲堂以外啊，呢个皮陀树林个安啊，个雨速林园啊，因何有见呢？就佛问个安啊，你坐在讲堂之内，你能够见到呢个讲堂之外啊，呢个皮陀太子林木，咁啊，你当时啊？因何而有见啊？佢话世尊，此大广堂就户由开阔，就故我在堂得远瞻见啊。咁啊，户由系窗门。咁啊，佛问啊，雨速能源因何有见？所以阿难尊者就答啊，佢话世尊，此一个咁大个广堂，由于这个窗门是打开了，所以我阿难坐在这个讲堂里面，咁藉着这个打开的窗门，所以能够见到呢这个堂外边这个园林，我说得远瞻见堂外呢所有一切这个园林。咁如果以呢个平常人嘅眼光嚟到佢睇啊，咁啊以为佛呢所谓越说就越远喎，点解呢？嗱，咁啊阿难自从淫失归来，咁啊所请问嘅咧就系成佛法门，但系佛对此问题咧，咁啊好似咧直到现在啊都未曾得提及过。究竟你想成无上菩提啊，怎样修法呢？就怎样的行呢？从阿难啊请问了之后，直到现在这段经文中间都好像都未曾提及过，只是问他啊，阿难，你为什么事个发生啊？你缘佛妙相啊是将何所见啊？你又谁为爱拗啊？又问个唯心与我今何所在啊？又问个与今观此其何林啊？今何所在啊？咁啊，似乎所答啊，都唔系阿难之所问喎。咁啊，其实呢，佛呢系一个大智慧嘅人，所谓言不虚幻啊，就动必有人。咁啊，再佛嘅意思，咁啊，你阿难啊？ 请问十方如来，咁啊得成菩提，妙车摩多三摩禅罗，咁妙三观啊嘛。但系你要知道啊，你想修呢个妙三观门，咁啊一定就要悟到啊你个生死根本，以共涅槃根本，何者系生死根本，何者系涅槃根本啊？你对呢个二种根本呢，一定要清楚明白领悟。你若是知得呢个目所在，即系能够知得啊，呢个目唔系在于呢个眼能见啊，能见者就系呢个见性。你如是悟得啊，就叫做知得呢个涅槃根本。你若是知得呢个心所在，知得妄想唔系真心啊，咁你就知得咧呢个生死根本啊。你若是不知心目所在，不知何者佢哋二种根本，你就点可以修呢个妙三观门呢个妙行咧？咁啊，阿难一向啊，佢执心在内，咁啊，如果你一旦破佢心唔系在内，佢一定生恐怖，而且会反感啊！所以佛呢以大智慧，咁啊，在此一段经文里边咧，就系首先立例啊，咁啊，然后先至破咗佢呢个心咧，唔系在呢个身里边。咁啊，既然立例啦，咁我哋点样立法呢？就是、以呢个阿难嘅自身啊，咁啊例呢个妄想色心，咁啊以呢个广弘啊，就例呢个阿难嘅色心，咁啊如来嘅佛呢，咁啊广弘里边有佛喎、哦，咁啊以佛呢就例呢个欲团心啊，咁啊大众就例呢个五脏六腑。咁啊，呢个户由即系窗门咧，就例呢个肉眼啊。咁啊，广场以外呢个园林啊，嗰啲树木啊，就例呢个身外物。咁啊，我在呢个经文立例之中，咁啊，阿难在堂，咁啊，先见如来，就次观大众啊。咁啊，如是外望，咁就光速临缘啦。若是话在呢个佛法中嚟讲啊，咁啊，你阿难如果计呢个心在呢个身内，你就应当先见呢个欲团心。咁啊，平之咧就见呢个五脏六腑。咁啊，然后假藉呢个眼啊向外望。先至可以见到呢个身外嘅园林，但系现今就不然啦。你阿难单见呢个身外物，但系你见唔到呢个身里边嘅肉团心啊，亦都唔能够见到个身里边嘅五脏六腑。咁你阿难计呢个心在身外嘅道理啊？咁啊，点可以得到成就呢？咁啊，此就佛呢立例啊，咁啊，在例中呢已经默默啊破咗佢呢个执着，因为佢执着呢个心系在呢个心里边。咁啊，现在佛呢就用呢个善巧方便啊，咁啊，如果你呢个心，是在这个心里面，你们应该要先见五脏六腑，然后假藉这个眼打开这个功能，你向外望呢，先至见到呢其他一切的事事物物。就例如你阿难在广堂里面，先见佛，次观大众，咁啊，然后假借呢个广堂嘅窗门， 咁啊向外望，先至睇到呢个堂外边嘅园林。但系现今不然，你柯南咧单见外，但系睇唔到啊呢个心里边嘅脏腑。咁啊，李柯南说个心啊，响呢个心里边嗰种啊道理啊，又点可以成立呢？所以此一段经文呢，在呢个立例之中啊，咁啊已经呢佛啊系用善巧方便，咁啊默默啊破咗佢执心在内呢种道理呢不能成立，咁佢就唔会生起一种惊暴之心啊，咁啊向下，咁啊正正式式呢破佢。这个心不是在身内，他如此一听呢，他就不但不生惊怖，他反而贴贴服服接受佛的法度，知得这个心呢绝对不是在这个心里面无半点的反感，这些都是佛的种的大慈悲的善巧方便而破，向下问唱，扶于明日。